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微微一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那今天是一个周一了，按照微微一笑的惯例，周一是一个大家一起来立 flag 的日子。在这个星期一，你又有多少的小旗子插在了自己的愿望清单上，等着下个星期去荒废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旨在嘲笑大家立的 flag， 也嘲笑自己立出的 flag， 好不好？那首先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是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首先可以通过花椒直播进入活力982的房间来点击关注，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样的一个直播房间，同样是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们的早上的直播啊。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这个账号不仅是每天会推送给大家精彩的内容，同时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和我们进行不仅仅是文字的，同样是图片的互动。那今天是周一，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一首 Sam Smith 的 Stay With Me 送给大家，开启全新的一天。 I do, I believe that one day I will be where I was, right there, right next to you. Guess it's true, I'm not good at a one night stand.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是微微一笑。那在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当中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资讯呢？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各地的工资。我们看到啊，最近是发布了一个2016年的平均工资的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除了西藏、黑龙江两个地方之外，其余29个省份的已经公布了2016年的平均工资的数据。那与2015年相比，各省的职工收入不同幅度的是有所增加，但大多未超过去年的全国的平均工资的水平。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北京职工年收入大概是在12万元，是高居榜首，河南不足5万垫底。那已经发布的职工平均工资的信息的29个省份当中，上海、新疆、辽宁、湖北4个省份仅仅公布了全社会平均工资，而其他省份则按照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和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进行了通报。那各省份公布的数据呢，并不是非常的完整。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份榜单当中，排名前四名的分别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是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啊，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属性。那排在第一名的是北京，年收入是达到了119,928元，差不多是12万元。第二名天津达到8600元左右，浙江7300元左右，而广东位居第四，7300元，比浙江低个几十块钱啊。然后我们看到了江苏是71574元，我们看到排名前五的有北京、天津，然后来自长三角的浙江和江苏，以及来自珠三角的广东。不知道您的工资水平现在怎么样呢？收听我们微微一笑的听众和观众应该都是早起工作的啊，特别是今天是一个周一。那我们看到全国的这个工资水平来对照的话，京津沪、浙江、广东、江苏等六地的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6年的平均工资是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城镇非私营就业单位的人员平均工资超过6万元的省份是包含了15个，占到了统计的城市和省份的一半以上。那换算成月工资的话呢，这15个省份的这样的平均工资是达到了每月5000元。那如果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分析的话，分四个大区来看的话，2016年这样的工资的同比增长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 9.1%， 西部 9.0%，中部 8.8%， 以及东北地区的 7.5%。 如果是具体从各个省的增速来看，在已经公布数据的地方当中，浙江、广东、湖南等8个地方的工资水平是涨速高于全国的 8.9%， 其中湖南最高增长 11.2%， 另外有3个地区的增长率也超过了10个百分点。那分享这样一条工资的资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周一有满满的热情进行工作。好了，接下来放一首歌 Two Fighters， 大家工作愉快。 Fire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那刚刚我们分享的是全国各个省份在2016年的这个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的情况。那接下来呢，其实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莫言老师的一条消息。那在说之前呢，还是要感谢大家在花椒直播上陪伴我们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进入花椒直播间了，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花椒直播间能够和我们互动，并且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各位朋友们，也欢迎你们给我们发来你们的照片和你们的文字，好不好？ 我看到了 Heart 啊，在发66666，说这是电台广播实况吗？提醒大家，我们是每天7:30到9:30准时直播。大家如果想互动的话，有很多方式，比如说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台广播的实况，还可以和主播进行互动。 电台广播的实况， 因为人家就是这么问的嘛。这是电台广播的实况，是的， 没错没错，就是。你可以看见主播在电台的这个主播台上化化妆啊，聊聊天啊。 我已经放弃了，你没发现吗？就化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能发现，我今天来的晚了几分钟。我碰到了一件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 什么事儿呢？ 就是电梯惊魂。 OK， 可以说是有点后怕，但是呢，又啼笑皆非，哭笑不得。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进了电梯。 我们家住在20层， 嗯， 然后我就在电梯里面照镜子嘛，你小姑娘谁认认真真的坐电梯啊，对不对？但是呢，突然间电梯缓慢的减速，然后剧烈的摇晃了两下，它就停住了。然后那一瞬间，我想，我不会遇到了就是传说中的这种电梯事故吧？ 嗯， 我是属于那种应急反应比较好的人，我第一反应好，我先靠背靠墙面站住，微屈双腿，然后我就看那个电梯，它现在是显示的暂停，我第一反应是先按了一下低楼层的键，但是发现那个键那个显示器呢突然变成两道横线，就是大概是 error 那个意思，我就不敢再乱动了，因为我们家电梯是需要先刷卡，然后再按电梯键那个楼层，我很怕它好不容易制动住了，然后我再刷一下卡，它又启动了，突然掉下去怎么办？对不对？ 对， 我想那我好，那我现在安全为主，他既然不动了，那我就先静止，然后开始按那个呼叫铃，呼叫铃没有人接，可能因为太早了，我早上6点多、 嗯、 我就打物业的电话，这是我见过物业服务态度最好的一次。以前打什么电话都你知道，哎，好，您住哪儿呀？好的，一会儿就去给您弄这种。今天我说 这个时候物业态度不好的话，我估计你可能肯定要投诉。 肯定的呀。这一次我说那个你好，我住在几号楼几单元，我被卡在电梯里面，电梯现在不动了。他说啊，您不要慌，您不要慌。我想谁慌？那您不要慌，马上过去。请问您在几单元？然后您知道您在几层吗？等等等等。 嗯、 但是我当时没有那么慌，可能是因为我知道我的楼层不高。因为我按了电梯之后，曾经那个上面短暂的显示过一个3。所以最多也就在3楼、 嗯、 我心里想哪怕他自由落体下去，我顶多可能也就是骨折吧。我觉得好像就是生命没有什么危险，我就还好，就放下一颗心来、啊、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跟大家互动什么的。然后我等了一段时间，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事实，那就是电梯外面说话电梯里面听的是很清楚的， 对， 但是电梯里面说话电梯外面是听不太到的。 哦，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我知道了，因为到我、 okay. 我就听到那个就是电梯外面有两个那个工作人员在说，哎，这个姑娘不在这一层啊，她是不是在1层呀什么什么，就在里面大喊我在这一层，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然后他们不理我。然后我后来我就敲了敲那个电梯门，轻轻的敲了下，我就还是继续大喊、嗯、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吗？然后呢他们好像就是屏息听了一会儿，说啊，我们听到了，我们就在门外面，而且您不要害怕。 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然后你在电梯里应该把自己都已经震聋了吧。 毕竟我不会用丹田嘛，是不是？还好。然后呢最尴尬的事情来了，这整个故事的高潮，亲爱的朋友们，我特别特别的尴尬，就在于我的车是停在地下1层嘛，我来开车我要去 B1， 所以我最早按的那个电梯楼层是 B1， 然后我还很惊慌，我不知道我的电梯到底停在了几层。当电梯我发现电梯是卡在 B1 层以下15厘米。他就是他说他的那个制动住之后呢，就可能是没有停在准确的位置、 okay. 没有刹准车，然后往下走了一点，走了一点之后那个电梯依然会因为你没有按照正常的那个去运行紧急制动。 明白了，所以你的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就等于是说那个电梯往下陷了10几厘米，上个台阶儿， 对， 就到了B1层。 对 吗？ 对 对， 就觉得刚才那一些戏觉得好蠢。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呢，还是不要慌张，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如果电梯是在急速下坠的话、 嗯、 第一时间把所有的低楼层还没有到达的楼层按一遍，因为它有可能启动制动程序。如果已经制动了的话，我觉得可能暂时先不要按楼层、 嗯、 就是它如果能够稳定的话，你还是先做好自己的准备，第一时间先求救，第二时间在等待求救的过程当中保持冷静，然后背靠墙壁，微屈双腿，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对吧？ 而且千万不要自己去扒门、嗯、好吧？因为珊珊就是为了就是要赶上这个直播，一直在问我说，是他说我需要自己扒门吗？我说你不要扒门， 因为我是认真问的吗？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然后我跟水水说，水水我可能今天会迟到哦。然后水水说，好的，珊珊，我告诉你，你要打电话求救哦。我说，要不然我自己扒门吗？ Okay, 我没有认证。 那这样的一个电梯惊魂也是提醒在收音机前和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如果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千万不要慌张。 嗯， 即使是碰到了电梯只是在你到达楼层15厘米就是这个停靠的情况，它也会进行紧急的制动。 是的、 嗯、 应该我觉得我打算去找物业，然后让他带我去他们那个电梯中心研究一下电梯的就是流程还有电梯的原理、 嗯、 我要 要问他，就是比如说那个，我的是先刷卡在按电梯楼层嘛，我先刷卡启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是启动 了 电梯程序，还是启动 了 我按键的程序？包括它的制动是不是滴顺类的？如果制动住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按键？我要去研究一下。 就是一次电梯事故勾起了你高中时候学物理的那个什么？ 总要。 学计算机的那个热情是吗？ 就感觉总要弄清楚些，才能够在紧急状况之下，然后做出最正确的反应，对吧？毕竟就是我还是挺惜命的，你知道吗 ？OK，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也通过这样的珊珊的一个亲历的经历，发起一个小的话题，那就是你在电梯间或者在电梯上遇到过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一会儿再见。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条关于这个莫言老师的消息啊，其实也不算是他的这个文学方面的消息。那在近日呢，应该是前天，前天莫言老师呢转发了一条这个就是一个评论，一个微博。这个微博是这么讲的，说莫言冒号，意思就是说莫言说的这段话 啊， 我敬佩两种人，哪两种人呢？年轻时陪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好，富裕时陪女人过好日子的男人，OK， 挺合理的呀。怎么这 莫言 应该是有这个今天的转折是吗？ 莫言老师转发的这个评论是这样的，莫言老师说，理不草，可我也想知道这是谁写的。 什么意思？我没听。 就是莫言老师在澄清说， 这 句话 这不是莫言写的，明白了。他说虽然说的对，但是这个锅我不背，就跟鲁迅先生很多那个配图是一样的，是吗？ 对，就跟白岩松老师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自媒体的博主发了这个长诗以后呢，莫言转发之后，网友迅速的就是在评论，然后大家都是觉得说，现在就是转发心灵鸡汤的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很啼笑皆非，你知道吧？ 是的， 作者自己也会回应，然后莫言其实自己就是回复的，就是这个人他就是在交流当中，莫言其实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想法，他说都写的挺好的，但是没有必要署我的名字。然后有一个网友是问他怎么看，他是这么说的，所以又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然后紧接着又有一个莫言杂感的一个标签，好，然后是这么说的。我想潇洒其实是一种心态， 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一种减轻压力的方式，一种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阿 Q 精神。 嗯， 然后他发布了这篇文章，然后莫言说这也不是俺写的，就是有很多很多都不是他写的东西。 其实说句实话，就在朋友圈疯传的那种心灵鸡汤，然后大家肯定也收到过啊，这是谁写的呀？谁说的话呀？ 来， 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还是可以。 鲁迅先生说，生意不要做得太委屈，能卖就卖，不能卖就不卖。利润微薄的时代，你信任我，三言两语就可以成交；你不信任我，给你再多的说的机会都是徒劳。2017年，把宝贵的时间分给可靠谱的人和事。 嗯，鲁迅先生说的是2017年把宝贵的时间分给靠谱的人和事吗？我觉得就是有些这种心灵鸡汤套的那个人特别有趣，就首先我理解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是不是应该有一批职业的创作者。 对，世上本没有客户，打的电话多了，腿跑断了，自然就有了客户。鲁迅 这个还好啊。这个应该他不是，他应该是就是演化了一下鲁迅先生的原话，对不对？ 如果没有看见你们秀恩爱，我就不会发明电灯泡，爱迪生。那些跟你说晚安的人，十有八九都是把玩手机的地点换到了被窝里，乔布斯。就是这样很多很多的就是名人的东西吧。我自己也会创作这样的段子。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段子，包括你刚才说的爱迪生啊，还有那个本来世界上没有客户，电话打多了也就有了客户，这都是段子啦。这跟刚才莫言老师那个方式不太一样，我觉得莫言老师那个是真的被扣上了一个帽子。 怎么办呢？这个人红就是爱被引用。 对， 其实也没有办法了。我们也是想分享莫言老师的这个，告诉大家，如果下一次再看到心灵鸡汤，这个署名是莫言呢，白岩松啊，这样的人的时候，还是稍微的注意一点啊，有可能就是。 我可以来一个啊，请大家关注“微微一笑”破折号珊珊，这个是我说的啊，我承认了，亲口说的。 大家要锁定“微微一笑”破折号白岩松。OK， 同意了吗？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到今天的三滚朋友圈。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翻滚朋友圈，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节目，我们在每个早上陪伴大家。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分别是您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并且在微信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这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昨天珊珊是回到了母校北大去拍银杏叶，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很美。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学校在秋天的时候都很美，在深秋的时候、初冬的时候， 对。 然后因为深秋的时候银杏叶黄了嘛，然后那种就是秋意浓的感觉，让很多人很想拍一组照片。 对。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当时约着去拍银杏叶，但是当时我忙着谈恋爱，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去。 然后现在终于接婚。婚了也没时间谈恋爱， 对，现在呢就很想拍那个银杏照片，然后我就约了那个学校的摄影师，他说好，珊珊你回来吧，跟我说珊珊你可以回来拍照了，我就去了，但是呢，哎，好绿呀、啊，就是我就没有见过那么绿的银杏，只有我剪的那叶是黄的，剩下都跟春天一样。 Okay. 所以说呢，要想回这个一个地方去拍银杏叶的这个照片的话呢，还是要做好这个事前的调查，看一看这个银杏叶有没有黄，好不好？但是我可以发一张就是北大的很美的未名湖边的银杏树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里面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刚才看到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这个达菲已经跟咱们进行互动了，说哎呦电梯女神早上好。 电梯女神 就是被困在电梯里的这个故事，我就可以讲很久。 真的，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今天我觉得真的是鬼使神差的，因为其实我和珊珊已经很久早上没有打过电话了。 对的，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俩潜移默化的就是放弃了这样的一个传统， 不叫对方起床。 然后今天早上就是我醒来的时候，我觉得说好像哎，好像什么东西不对劲儿， 还是 然后我还专门给珊珊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起了吗？然后珊珊说她马上准备出门了，然后我就是理所当然的又睡了一会儿。 啊，真的吗？认真的吗？认真的吗？我表示惊呆了，真的。你知道我出门了，然后你就回去睡了，是吗？ 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快的起床，想眯了一下。然后过了一会儿，然后珊珊就跟我说她被困在了电梯，并且还发朋友圈互动。 敬业的主持人，好不好？我说我被卡在电梯里面了，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这个应急的准备和求生的措施。我说我希望我的命比我的胆儿大，因为我现在还能发朋友圈。然后其他人就还是关心我，你怎么样了呀？你出来了吗？然后不是被卡在第一层了吗？最后证明我最后留了一条言，是我出来了，但是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呢，我不好意思说，然后留在节目里面说吧。待会儿请大家锁定 FM 98.2 AM 927，微信搜索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大家还说你是一个敬业的女主播。 是一个敬业的女主播。那我们在花椒直播上也看到了有朋友跟我们打招呼啊，朋友们，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双手好不好？现在我看直播间当中， 为什么开始用演唱会的互动方式啊？ 我看到直播间当中的人数已经到达了50,000，在50,000人当中，你可以和我们打一个招呼吗？特别是如果你现在在早上的话，可不可以我们大家互相道一声早，早安，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课程，是电子科技大学的一组照片是突然在网络上走红，那就是大家根本抢不到这个课的座，而且这个课听起来就不像是喜欢上的课。因为它是微积分，就是不可能，就是上大学的朋友啊，或者说之前在学校学过数学的朋友们，当然我不太理解你们的心情，因为我在选大学专业的时候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大学我永远不要再学数学了，所以我就插掉了所有需要学数学的学科。 我真的很不想说话，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报的是这个文理科都可以收的专业，经济学院嘛。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其实学的是理科，然后我觉得我数学还挺好的。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迷之自信，然后直到我上大二的时候只有大一还能自信。大一真的还是就是像那个数学课，因为就一学期也没怎么上课，然后到了考试前复习了三天还能考个80-90分，我觉得还挺厉害的。然后就很自信的上了大二，直到大二来了一个数学学院的老师跟你上了一门课，我就想不起来那门课叫我什么了，可能就是微积分，或者是就是某个线性代数还是怎么怎么样。就跟天书一模一样。那个老师长得就很像 Sheldon， 就是那种怪才的感觉。他讲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反正他就得出结论了，他就问你们，你们没听懂吗？我就那一瞬间对人生产生了怀疑，觉得我可能跟数学不太有缘分。但是我一个女生朋友，一个女同学，她当时发了一条那个人人网的状态，她说我要为数学事业奉献终身，我就知道他不是我的朋友。有人数学很有天赋了，这门数学课是很有特点的。 这门数学课的老师就会不停地用生活上的段子，然后用自己的见闻、旅行见闻、建筑体验等等等等，来跟你把微积分讲清楚。 哦，那 而且有的时候 讲英语差不多。 对，然后同学们都称他为旷哥。然后呢，他的名字是叫做苏德旷嘛。然后呢，大家叫他旷哥，之后又叫他旷爷。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改成了旷渣。 为什么呢？ 就可能是戏谑一点吧。然后这个老师是人民网也报道过，然后央视的新闻也报道过，他就是真的特别特别就是可爱。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新闻的段，就是那个生活当中的段子给大家讲课。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下面有一条评论其实亮了，有一个网友说，你们根本不懂，这节课之所以现在挤满了人，那是因为要考试了，老师在划重点。所以我们也是向大家推荐啊，这个电子科技大学的一门课叫做微积分，是一位这个旷爷啊，这个苏德旷老师的课。大家如果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啊，不管是中学还是已经上了大学的朋友们，你听过的人最多的一门课是什么？水水肯定也有这样的经验吧？ 有这样的经验。我先打个招呼啊 ，Borona 来到了我们的房间，然后是泡泡啊也来到了我们的房间， morning. 说 Morning，Morning，Morning 啊，我上过的课就是最多的。你是说那种人满为患，大家都主动特别想去听的， 对， 还是说就是那个课就有100多号人？ 都行， 都行是吗？ 你就觉得挤上课的时候？ 北大的马哲课就很急啊。 但是那是因为必须上，对不对？ 对，是因为就是很多很多班在一起上。我上过有一个课特别特别急，就是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一个叫宋小阳老师讲的出镜记者报道。 哇，那老师很有名，对不对？ 他很有名， 就是一个长得很有福气 对 女老师。 就是他胖对吧？ 圆圆脸嘛，很可爱。 很可爱，他超严厉的。因为他说自己是 A 型血，然后又是九月份出生的人。 所以说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洁癖啊。 啊，我也是 A 型血，怪不得我会比较认真，就会很较真。 嗯，没有， 我不较真吗？ 你 我不洁癖了， 矫情，但你较真，好吧？ 好吧， 准确的理解一下自己。 好吧， 然后他上那个课。他上那个课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经常会把一些就是日本的电视的那个新闻的资料、然后就是昨天的资料， 哇哦， 他今天就放，然后他就是会在家里面自己录，他有一个录像机，然后他就会把就整天整天的东西全都录成素材，然后就把它剪好，然后就跟我们讲说这个记者他的出境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如果碰到这样类似的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然后比如说我记得他讲过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就是讲那个灾难报道，然后他就讲到那个李小萌，不是，哎，是叫李小萌吗？那个 好像是、 那个、 李小萌还是李子萌还是李小萌？ 李小萌好像是、他不是说就是在那个汶川地震的那个就是采访当中的那个哭的那一段吗？然后他其实当时就是跟我们不停的在说，就是一个出境记者，你到底应该把自己的几分的这个专业和几分的情绪在里面。就比如说像经常会出现什么穿着婚纱报道， 对， 然后在宋小阳老师看来，就是他觉得说这个就是不专业。因为怎么样你都有时间把你的婚纱换下来， 是的，是的， 然后让你自己不要成为这件事情的主角， 不要作秀了。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很难控制那个情绪，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情境之下你去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然后你自己的那个情感状态是在流动的。一般情况下好像出镜记者或者是主持人还是会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你要把更多的事实客观地展现给观众朋友嘛。但是有的时候的确控制不住啊。当时宋小阳老师怎么说的呢？就是几分的情绪表露出来是合适的呢，还是尽量的去客观？你还有印象吗？ 就是尽量的，你必须要让自己显得客观，而且你要真正的去搬运事实。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住再说，但是你不要主动的不控制。 明白了。你看，像记得当时你刚才举的是汶川地震的例子，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个男主播因为情绪控制的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叫做赵普。大家还记得吧？就赵普老师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是几度哽咽。 对， 当时他是很有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那个情绪，他先暂停，先不说话，然后低头，然后感觉就是在深呼吸控制情绪，但是还是有点控制不住。然后但是不管怎么，他很快的控制住了，然后继续播报新闻。所以那段好像被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情绪表达是一个很真诚流露的状态，然后也会人记住，对不对？ 但你会看到他努力的在控制了， 对， 只是真的控制不住， 真的控制不住，因为那个事情实在是。对，是个人，你如果看到的话都会觉得会有这种情感上的被触动吧。 对啊，然后当时你知道就是在我们学校还发生了一件很乌龙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整个那个广播是我们校长正在就是引导嘛，就说大家我们要去默哀，然后就开始为他说的是为生者祈祷，生者安息，然后死者幸福，然后我们在想说这是不是反了呀？然后当时大家的情绪就很奇怪，就在想说好奇怪的一个说法， 对吧？然后反正也是怎么说，还是要专业一些了。就这种时候你不可以把这八个字说反的，你说反了以后就是显得很不专业，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行吧，反正就是这个很沉重的事情，然后也不想在早上跟大家继续提起啊，咱们放在心里就好了。然后咱们继续 带你去旅行，说 是的，好嘞。带我去旅行吧。 说你好帅，水水，一定要念的好吧。然后是泡泡啊，说走进行科学什么意思？ 可能打多了一个字或者打错了一个字吧。 走进科学。然后他说好多人尤其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几千个老司机一起去考试 啊，老司机一起去考试。然后我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大名师名师的课永远都真的是挤不进去， 真的 我努力过，我不行。我很太挤了，你 知道吗？就是要提早很早很早很早去占座。 对，比如说就是孔庆东老师当年讲金庸，然后或者是厉以宁老师偶尔开个课，或者是林毅夫教授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时候回北大开课的时候，都是那种人都排到走廊里的那种，你知道吗？哎呀，生气，好烦呐，挤不上。但是还好了，就还是生气，你这就是生气。 OK， 我们刚刚分享的是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位旷野，他的课是人满为患。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啊。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啊。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组快讯吧。 嗯。 首先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啊，就是因为其实在今年已经有41名儿童，据不完全的统计，因为被遗忘在停泊的汽车后座而中暑死亡。 啊。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数字。那自1990年开始，车内中暑死亡率是慢慢开始在不断的上升。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当中已经显示有800名儿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死亡的。所以最近美国国会正在忙着权衡是否通过法案，要求新生产的车辆配备探测后座儿童的这个座椅，并且在车辆熄火以后发出警报，要求他们的父母不要将孩子遗忘在汽车上。那参议员相关的议案同样也是在本月获得了通过，那并且警示提出就是给出方案的一个修订的意见。那现在就是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制造的这个提醒的系统是不会包括到提醒这个驾驶的司机背后的儿童的存在的。所以说呢，有一个这个推动这个法令的一个组织这么表示的，他们说我们对这样的提议表示担忧，毕竟技术改革后的结果需要多年以后来验证，但今年已经有18条生命死于高温，而且提案当中的技术的要求并不适合眼前的目标人群，因为家里有低龄儿童的父母很少会考虑买新车。所以说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关注这样一个法案，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美国发生的这个可能是因为高温，但是现在呢冬天来了，可能也是在汽车方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关于冬天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其实我好像之前看过什么新闻，把孩子遗忘在车里，然后最后因为窒息死亡。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在所有的汽车上面去安装这样的装备可能不太可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嘛。或许如果是用那种 plus 的方式就好，就那种附加包，如果你是有孩子的家庭的话，你可以在你的汽车上面安装一个儿童安全保障系统。 但如果你升级成了一个妈妈以后，你会选择就是 plus 就是附加这样？ 会，当然会，当然会。 你会的， 因为虽然咱们 因为你肯定会把它忘在车里，对不对？ 当然不是啊，我是一个很心细的人。是这样的，我是想着就是虽然你这么说觉得这些父母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可是你还是会很心痛嘛，因为人总有一些犯低级错误的时候。 对， 他们其实是世界上最后悔的人，那还是做一个安全的保障，提醒一下咱们不要犯傻，对吧？ 对。 如果有这种 plus 包的话，我觉得会很好，附加的这种服务， 没错， 应该每个新生的儿的父母或者是有这个婴幼儿的家庭都会选择配置这样的保障系统。 对，然后另外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在北京 开车的话，就每天早上开车之前，一旦特别是您的车是停在的是地面上， 是的， 一定要按几声喇叭， 嗯， 或者是一定要预热一下，然后让那个就比如说躲在你的那个轱辘下边，或者躲在你车底下的这些猫和狗，这些就是流浪的小动物，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离开，好不好？因为就是在那个，我有一个就是做那个什么流浪猫流浪狗的这种保护的朋友经常告诉我说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很喜欢暖和的地方嘛，他们觉得发动机那里比较暖和。 对。 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说比如说车轮通常呢不会说轱辘啊。躲在你的轱辘下面。 怎么了？我愿意。 挺好挺好挺好。 好，刚刚是一个这个美国方面的消息啊。然后我们回到北京，在这个四个国家的大使馆，驻中国大使馆已经和这个一个中国的旅游企业签订了一项新的服务，那就是把他们的签证的服务转移到线上去办理。 哇哦！ 我看到了这四个国家的名字，真的是觉得超开心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其中已经推出上线的这个就是线上签证功能国家有卢森堡、日本和马来西亚。那举个例子，如果您申请的是马来西亚的签证，付款并在线上提交各种所需的材料之后，2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知道自己是否获得签证。 哇哦！ 那这个旅行的一个负责人是在现场表示，他演示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签证的申请，在提交资料几分钟之后就拿到了电子签证。然后卢森堡和日本的线上签证申请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啊。日本的签证申请者需要打印这个 申请表 系统生成的申请表并签字，并且将各项资料一起寄出去，那大使馆再判断是否通过申请。要求面试的卢森堡的这个申请还要更加负责一点，还要更加复杂一点啊。在这个申请者在大使馆确认线上提交材料没有问题之后，还要去大使馆进行面试。不过如果是你在这个就是某宝上的这个信用是高于多少分的话，好像你提交的这个材料会减少。 明白了，它会有一个这个关联的信用背书是吗？ 对， 好有趣。 感觉其实就是这个阿里巴巴正在建立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信用系统，不断的一个大局正在布开来了。 但不管怎样，这些很好的旅行目的地开始用电子签证的方式，觉得将来我们的旅行会越来越方便。 对。其实我们的旅行已经越来越方便了。你想想以前就是我们在旅行的时候那些签证的杂事儿烦事儿，然后到现在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各种电子签了。 包括最近我刚刚不是我是之前一段时间办了日本的五年往返嘛，然后最近帮家人办签证，因为本来想临时去一趟日本玩，但最后没有去。可是当时办签证的时候呢，我说哪个比较快点儿，他说你要是办五年的话呢，会稍微长一点点，可能大概7到10个工作日。然后如果是3年往返的话，7个工作日以内一定可以下来。所以最后其实不到7个工作日，就是7个日子啊。 所以日本现在的五年的就是往返的签证的必须条件是什么样？ 我真的不特别简单，好像就提供了什么，你填了一个资料表，然后好像连银行流水都没有。 是因为北京户口的关系，对不对？ 可能是，可能因为户口所在地在北京，或许是， 可能是。 但是反正还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挺方便的，感觉到比以前办签证的时候，慢慢的在变得更方便。而且我觉得，就是昨天跟一个朋友聊话题，咱俩不是很关注旅游行业嘛，也包括很关注旅游方面的创业的事情。然后你知道，旅游真的是一个大蛋糕吗？ 对， 我听到了一个数字，就是中国有多少人有护照，你会有概念吗？中国多少个人有护照？ 7亿人有护照。 No， 7000万。 OK， 7000万人有护照。 对，14亿人，只有7000万人有护照，所以说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护照。 真的是非常非常， 对呀，加油！ 加油加油，赚大钱。 什么呀，好好做节目吧。我看到了 FOGY 送了一个桃花，送了好多桃花，谢谢。 谢谢你。 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啊哈。其实送礼物的话我们会很开心，但是更希望大家起来 跟我们进行聊天。当然了，今天是周一，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忙，如果你听着微微一笑可以有好心情的话呢，我们也会很开心。 嗯，没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微微一笑还是想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资讯和角度啊。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有四个国家可以进行线上的签证的申请， 是的， 那他们的这个层次也不一样，有的是直接24小时之内就可以拿到这个签证啊，然后有的是你可能要需要一定的工作日的往返，然后另外的你还是需要去面试，所以说大家现在的旅行肯定是越来越方便了，而且现在好像签证的费用也是让你觉得好像也没有原来那么不可负担了，对吧？ 好像是，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的旅行能够越来越好。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微微观世界。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青年广播。年轻人的广播。 是的，我是青年珊珊。 我是少年水水。 怎么还比我小了几岁呢？ OK， 那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我们是微微一笑。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平台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样一个房间，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并且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我们每天会有不同的文章推送给大家，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这个图片和文字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抓紧时间跟我们进行互动起来吧。刚才看到了带你去旅行说啊，我原来的名字是你的航海改了名字 啊。你的航海我记得 是吧。 嗯，我记得。 那可能是我不在的那段时间来。 朱果粒豆说来你们唠十块钱的。 对，刚才说的来跟你们唠十块钱的，他刚发完这句留言你就播了一首歌。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可能十块钱已经充值用完了吧。 他可能感觉十块钱点了一首歌吧。 再充十块钱好不好，朱果粒豆。 OK， 那我们今天微微一笑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的话题是你的冬天长什么样。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是最近真的切身的感到进入冬天了，对吧？可以先聊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开场的话题吧。大家觉得现在最近的生活哪一刻让你觉得啊冬天来了？ 我跟你说，昨天我的好朋友就是 Avery 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冬天来了。 怎么着？还得他告诉你，你才知道冬天来了吗？啊！ 在那一刻，我终于发现，哎， 冬天来了呀， 了 是吗？你到底是怎么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的呢？ 没有，我接着说。然后我接到这条短信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我就微信的时候，然后实际上我已经慢慢开始感受到北京的冬天来了。你知道北京的冬天来对我来说有三个很重要的标志吗？先把三列出来，再慢慢想嘛， 好， 对不对？嗯。第一个就是出大太阳很冷 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个对于南方人来说是特别不能理解的，你知道吧？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把窗户关严实，然后今天早上大概6:30左右的时候，我就被晃醒了。就是差不多那个，我被晃醒之后，我给你打了一个电话。 你为什么被晃醒啊？ 因为太阳很大。今天早上大太阳， 你说晃眼是吗？ 对呀、 我以为太阳伸手晃你了呢，吓坏了。 太阳公公扼住我的脖子，然后说你快行，这样。 如果有人晃你的话，那可能就是秀恩爱吧。被晃醒好。 太阳公公的那个光， 晃眼， 然后我就打开窗户说。 冬天来了、 哎、 是吧？ 对呀、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发现脖子特别冷的时候，冬天就来了。因为北京冬天只要一起来，脖子就会特别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树叶黄 啊，对，是的。 然后昨天我走了一条哪条路来着？然后突然我就看见满路的黄叶。 对，这个时候走四方都是黄叶。 黄叶黄黄叶黄黄叶黄黄叶黄黄叶黄又一黄。 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你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冬天来了也是有这么三个主要的标准。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第一个呢是在家不知道穿什么，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你知道 我没理解。 这是一般情况下哈，夏天的时候在家我会穿就是短袖的睡衣嘛，然后下面是那种就是比较薄的长裤或者是短裤，或者就是一条那种就睡衣裙之类的，然后就是我昨天在家就穿了一个短袖的那个睡衣，然后就是蹑手蹑脚的哆哆嗦嗦在各个房间里穿梭找一件厚衣服的时候，我心里想冬天来了。 对，因为现在还没有供暖嘛。 好的。然后第二个，这个对我来说冬天来了的感觉呢是风吹的时候。然后女孩呢一般情况下会穿那种裤袜出门，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我昨天出门的时候，虽然昨天太阳还不错，其实也挺暖和的，可是在早上偏早一点或者是偏晚一点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风穿透了我的裤袜。我就会觉得啊，好好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冬天来了， 就感觉就是冬天就直接穿透裤袜了，对吧？ 对的。所以说我今天穿的是羊毛裤。 好的。 就是里面是加毛圈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对我来说第三个冬天来了的明显标志呢，就是有人开始跟你炫耀。 炫耀开车吗？ No。 昨天有一个姐姐跟我炫耀说，哦，我们家已经开始开地暖了。我想你们家怎么就开始开地暖了呢？ 我跟你说，这个炫耀根本不算什么。上次你不在的时候，我不是请袁一来代班吗？ 对啊。 大家不要怀疑啊，就是女神百分百的那个袁一。然后呢，我就在底下电梯那儿碰到她，她从那个走廊的那头走过来，穿着一条超级短的短裤，光着整双腿。然后穿了一双红色的很漂亮的靴子，然后看到他的那一刹那，我就在想说 OK， 我知道你开车。因为你知道对比起我来说，我就是围巾裹着，然后大衣穿着，在那边就刚被风吹得直哆嗦。 但是咱们台就算开车的话，就是下了车到进台还是会有一段那个露天的路程啊。 所以就是我别人都不服，我不服老奶奶，只服她， 只服原因是吗？老奶奶过马路都不服，就服这种冬天穿得少的。 对啊，所以我和珊珊在这里分享了这三个我们各自认为的冬天来了的瞬间，也是希望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观念当中，什么时候你觉得冬天来了呢？我们接下来放一首冷一点的歌，好不好？ 好， 一首林忆莲的《走在大街的女子》，听起来有没有就很冷？ 如果是冬天的话，这个女子就太惨了。 模糊不清的笑容，就像黑白画面静止不动。过往的认知那么不清晰，花香的礼物无法再回忆。走在大街的女 这个风扇都开始不用了，那入冬就成功了，而且看到大街上没有一个穿短袖的，冬天就来了。 哎，对，冬天穿短袖也太虎了。 我健身房附近会经常有人穿着短袖， 对对对，来来往往。而且其实我觉得冬天的话挺适合就是羽绒服套短袖的，因为很多就是室内还是挺暖和的。 对， 有的时候你穿着毛衣吧，里头还真是到一些场合会觉得热。 我觉得羽绒服加这个就是短袖是北京的基本搭配。 嗯， 因为昨天我和一个从马德里过来的朋友就是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在问他说就关于冬天的话题。 嗯， 然后他就说在马德里冬天的标配是四件套。 嗯， 就是里边的打底衫，外边的衬衣，衬衣外面有一个薄薄的小毛衣，然后毛衣外面就是 打底衫、衬衣、 毛衣，然后一个小外套。 嗯， 就是 that's it。 OK， 那个就是， 冬天不穿羽绒服对不对？四件套还没有数到羽绒服吗？ OK，就是衬衣，然后毛衫，然后什么什么打底衣，外套，结束了是吗？那羽绒服呢？ 没有羽绒服。然后他在炫耀，他就跟我说，他就问我，他说水，他说你觉得我应该在北京买一件羽绒服吗？他说因为我如果我买了羽绒服的话，回马德里是绝对穿不了的。但是如果我在这儿买的话，我又不可能只买一件，因为我不可能盯着一件穿，我就必须要买两件， 干脆不买了是吗？ 那这两件的话，我就回去就只能压箱底儿。我在内心的嘀咕是，我觉得就是他的号跟我差不多，我就在想说，要不然你就买完送我。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朋友之间的思路是这个样子。如果 他 的号和你的号差不多，你把你的借给他穿。 没有，然后我就觉得他在炫耀，于是我就非常非常非常带有关怀的说：“我说没关系的，亲爱的，北京的冬天没有那么冷，不需要羽绒服。 ”太损了，他怎么交了你这么一个朋友啊？本来冬天就已经够冷了。哎，在你看来，因为你是南方人嘛，对吧？你是贵州出生长大的孩子。你觉得北京的冬天冷不冷啊？到底？ 我觉得北京的冬天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屋里太热了。屋里真的太热了。然后风有的时候能把你直接就吹的，你知道我在广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我们就是宿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是那个宿舍的整个的构建是一个回形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就是中间有一些小房子，然后四周是这样的一个回形。然后它唯一的一个大门就是一个风口。然后那个风是肯定是使劲儿的往里灌的。 过堂风那种是 吗？ 我明白。 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出来以后，我就走着走，我说天哪，风好大呀！天哪，风好大！天哪，风好大，我快要不能呼吸了啊！就被风呛住了。就是那阵风太大，就是我无法呼吸，你明白吗？ 真的吗？会有人被风呛住吗？ 对，然后我被呛住了以后，然后自从那个以后，后来我在北京只要碰到很大的风，我就背着它走。 嗯，是可以的， 只能这样了。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刮风的时候，女生会比较苦恼，那个头发真的会弄得就是到处都是，到时候就只能扎起来。 嗯， 然后你说，我觉得这个冬天的时候，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这个差别上的感觉，就首先你会觉得好像风会更大一些，是吗？或者可能你刚好读书的时候处在那个环境，会经常有这个风大的感觉。 对，然后冬天没什么雨。 冬天下雪，下什么雨啊？因为雨被冻成雪了呀。 在贵阳冬天是有很多雨的。 你没有雪呀？ 我们就是很少零下嘛。 嗯， 然后就是冬天的那个雨下起来，真的我还宁愿它下雪。 啊，那当然了， 对吧？ 它那是冷冷的冰雨往脸上胡乱的拍。 他说 ，Verona 说南方的冬天室内好像比外边还冷。Bingo， 答对了， 是 这样的。 是吧？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南方和北方的冬天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就在于好像跟雪相关。 嗯， 有一年冬天，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然后上大学呢，那时候勤工俭学，你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吗？就那种 勤工俭学这四个字你也是用得出来。 真的是勤工俭学。我上大学时候做过家教。 阿姨叔叔，珊珊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勤工俭学呢。好。 对啊，对对对对，是真的啦。 陈先生啊。 是真的。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次有一个就是那种做孩子的夏令营还有冬令营项目的机构，然后他会领一帮一帮一帮的孩子进校园参观，然后就会有一些在校的学生带他们走一圈。你知道当时我愿意去做这个活动，是因为我觉得哎，刚好我也了解一下校园，因为我会为了跟他们介绍去查很多，比如说未名湖啊、博雅塔啊，他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情况等等等等。然后有一天来了一群孩子，我就带着他们走好了，到了博雅塔，跟他们讲完，这是仿通州的古塔而建，然后什么有13层，中间是这个螺旋的楼梯盘桓而上，中间是一个就是镂空的塔，等等等等等等。我还没说完，孩子全都不见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下未名湖滑冰了。哎呀，我们南方可不会结冰啊，滑冰好好。 好玩呀，所以后面的流程全都没有走，他们真的滑了半个小时的冰。 那很棒啊。 很棒。 我第一次就是听说在北方的湖上可以滑冰的时候，我觉得好棒啊。 真的。 对，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在南方河是不会结冻的。 嗯，就是冬天的时候也一直在流吗？连冰碴都没有吗？ 也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对，就是贵阳能下零度的天气，一个冬天就几天吧。 嗯，哎，所以说如果你们看到就是东北那种一整个很大很大的湖面全都结上了冰，冬天捕鱼还要把就是到中间凿一个洞，然后把下去放网，然后再捞鱼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是吗？ 亲爱的，你去过泰国吗？如果你问，如果你问泰国人的就是旅行的愿望的话，他们永远都会回答你 ，I want to see snow， 我 想 看一 看 雪， 是吗？好了啦， 你真的是一直生活在一个会下雪的，就是 区域，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你对雪就觉得啊，雪很司空见惯， 对呀。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下雪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你知道，就是今年、去年、前年在广州下了99年来的第一场冬雪。 啊，对，好像记得。 然后那天我睡过了。 哎， 就是正好我起来的时候雪已经化了，是吧？它可能就大概下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就是下了雪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去看我姑奶奶，我姑奶奶在广州已经住了67年了，然后我姑奶奶就拉着我的手说：“姥姥呀， 姥姥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小名， 66666。你小名是六六。为什么呀？咱俩认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小名是六六。 你不知道吗？嗯，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说：“ 姥姥啊， 姥姥啊， 姥姥啊。” 姑奶奶在广州生活了67年， 然后我在广州生活了67年， 第一次见到雪。 好可爱哦，你姑奶奶。 超可爱的，是不是？嗯。 而且你知道，就是姑奶奶在北方听起来是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吧？ 嗯，知道。 就是他不只是姑奶奶的意思， 就是我是你姑奶奶意思，就是我要控制你， 对，我是你老娘那种感觉， 我是你债主的感觉 啊，对对对对对。 Morana 说了，他说哈哈哈哈，我觉得南方人一定有想看雪的愿望， 对的。 大家知道就是在南方啊，如果下雪的话，没有人在上课的吗？就老师都会 说， 老师都会，老师都会说今天下雪了，我们赶紧出去玩。 哇哦！ 因为就是南方很难下一次雪，然后就是我们打那个雪仗嘛，就打到教室里的那种，就是外边下雪，教室下雨的感觉。嗯，然后还会有老师就是把那种雪球什么的，然后就是和学生开玩笑，就塞到学生的衣服里面去。 我觉得好像下雪对南方人来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说偶尔有这种情况的确也不用上课，因为我觉得难得的事情好像比日复一日的上课要重要一些，会留下一个很好的记忆，是不是？ 笑看人生，孟加拉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说露露早上好。 露露早上，他说六六早上好吗？那是你姑奶奶吗？你是不是余英水的姑奶奶呀？但是其实说起下雪，我觉得南北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其实之前咱们俩在节目当中聊过，就是南方人，下雪是不打，是打伞的。 是打伞 的。嗯，我从小就没有碰到过下雪会打伞的人 的情况，对不 对？ 对。 哎，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送大家一首《雪人》？ 来。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点出我们的 缘分，哎， 你换这首歌哎，我们的爱因你而生。吴珊珊，吴珊珊，我想提一个建议，就下一次你能确定这首歌你能唱完两句完整的以上， 你给我歌词我可以唱完。 你再点吗？ 你给我歌词我可以唱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这首歌我会唱的，但是我得需要歌词 啊。我不要听你唱啊。Morana说都出去了，我一个南方人迄今为止都没有见过雪，每次旅游都赶上夏天，但是夏天确实是旅游的好时候。为了防止吴珊珊马上要唱起的雪人，我现在马上要放一首萧敬腾的《王菲》。 不然唱吧，好冷，雪已经。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难赦免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冲击两党的侍卫，脚下踩着玫瑰，挥起你个。 是要说一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也就是年轻人的广播。如果你听我们的节目，你就是年轻人，如果你是年轻人，就必须得听我们的广播。 对的，年轻不以年龄为准，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啊。哈， 好， 听咱们节目的都是 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评价。 什么评价啊？ 他说到目前为止听过三三能唱的一首最完整的歌，就是昨天的那首壁花小姐。 因为昨天是看着歌词唱的呀。雪人，你给我歌词，我也能唱。 好，没事。然后毛柔娜又说了，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我现在没有歌词，所以我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给我歌词我可以啊。 Okay, 我们今天聊的是， 你们有本事把歌词给我打到那个就是直播间里面，我看着我就能唱。 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冬天的话题、 对， 那冬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说防寒，对不对？ 哎，是。 嗯，然后 你边脱衣服边聊防寒，特别逗， 因为我觉得直播间特别热。 嗯，是的， 特别特别热。然后呢，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穿秋裤吗？ 啊， 穿秋裤的打个一好不好、如果我们不穿秋裤的就不用回答了、穿秋裤的打个一好不好？ 不穿秋裤的打个二呗。 你打一吗？ 我不穿。 你真的不穿秋裤？ 我觉得秋裤很丑。 你知道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我还是穿秋裤的，因为在南方其实很容易穿秋裤加毛裤再加外面的裤、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就会突然发现有很多北方的同学都很鄙视穿秋裤的人。他们就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人穿秋裤呢、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变得说，哎，好像就是不发那个，就是不穿秋裤了。我刚看到朱古力豆说还能发红包呀，我刚 对他给咱们发了一个200多的红包，我还领了呢。 在哪儿啊？ 在手机平台里面，200豆就是他分享之后才可以领这个红包， 朱古力豆发的 对的，对的，对的，谢谢，谢谢。 OK， 开心。 我差点说成了、不发秋裤啊，看到他说发红包。 不发秋裤。 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渐渐的，就是年纪到了。我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说，我们就别跟那些年轻人拼了吧，就是该穿秋裤的时候就把秋裤穿起来。 是这样的， 就默默地走进了 UXX， 然后买了4条秋裤。 穿秋裤呢有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到了季节，第二个理由是到了年纪。反正都是到了是吧，觉得冷就穿上。 我觉得我穿秋裤其实实际上是第三个理由。 什么理由？ 就是在到了气候的时候到了年纪、真的是特别悲惨的一件事儿啊。笑看人生说穿棉裤的打几？ 我穿棉裤。 穿棉裤的就不用打了，因为我们聊的是秋裤嘛，对不对？你穿棉裤关我什么事儿呢？ 怎么还有这么严格的门槛限制？不是开放式聊天吗？ 不准打。 我穿棉裤。 你穿棉裤吗？ 对，尤其是特别冷的时候。 我特别讨厌穿棉裤的女生。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棉裤是一件特别不注意形象的事。 我觉得棉裤很酷。 很酷吗？棉裤很酷，酷在哪儿？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年年冬天给我缝棉裤。因为我觉得棉裤就真的是很暖和，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防寒这件事情。 现在我就原因上升一下，请问你怎么搭配？ 不搭配啊，穿棉袄啊，一套出门啊。正常情况下，我是在家里才会穿棉裤啊，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家里，我们家有时候特别冷，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知道了，就每次去我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我都恨不得穿上棉裤去。他们不开空调，也不开暖气，我不懂。老年人好像不太怕冷，但是我觉得就是穿秋裤啊、穿棉裤这些保暖措施，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么你就够暖和，要么就别穿。 对， 就对我来说棉裤够暖和，所以我偶尔需要的时候我是会愿意穿的。但是秋裤对我来说更不顶事儿啊。 秋裤很顶事儿啊。 不顶事儿啊。 哎，我觉得下面这首歌送给你好了。 什么呢？ 大龄女青年文艺女青年之歌。 哎，我很喜欢。哎， 嗯，我们进入到这个九点的整点报时，然后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我们聊的是冬天的话题。 Oh darling, darling. 小姐三十一岁了，朋友们见到了她都要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呀？可是家人这一个问题又不是她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她问她爸爸，她问她妈妈，他们都说你赶紧的，你看你看你看人家那那那那那那，你看你看你看刚刚那那那那，大龄文艺女青年该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也该找个高一数的，这样就比较合适呢。可是高一数的男青年有一部分只爱他的艺术，还有极少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搞艺术是为了搞姑娘，搞姑娘又不只搞他一个，嫁给他干什么呢？高姑娘又不只搞他一个，那那那那那那的。朋友们介绍了好几个有车子、房子和孩子的，他们说你该找个有钱的，让他赞助你搞创作。可是大款都不喜欢他，他们只想去会做饭的。会做饭的女青年只能去当第三。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天哪，爱死这个伤害人生的这个留言了。我们刚刚聊到了秋裤，他说穿秋裤就是为了避免洗棉裤。 哎，满分哎， 满分满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啊，年轻人的广播 FM98.2。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您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这样就可以收到我们每天的推送，并且还可以在那里和我们进行图片的互动了，好不好？ 是的，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一直在分享咱们，比如说这个花椒用户10132333019，还有笑看人生孟加拉，包括我很多不认识的字。我发现大家注册名字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难简字。 我最近在读唐诗，我也是发现读唐诗我真的是逢唐诗必有两三个不认识的字。 是吧， 也不知道该怎么读。 查一下可能还是会有的。 对， 但是 现在就网络世界了，我都直接就是发那个微信，就是那个发那个就是唐诗的名字加注音 好可爱哦， 然后网上就会出来。 对，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冬天的话题。 没错，朱古力豆分享了这个缝纫机乐队里面的这个秋裤还没有发完啊。他说棉裤是我们东北人的最爱，家居旅行的必备神器。大棉袄二棉裤，里边的是羊皮外边裹着布。 哎，这个是那个就是赵本山老师的那个小品红高粱模特队。你得这样念， 赵丽蓉吧。 是赵本山老师的。 赵本山是吗？ 对，是红高粱模特队，你记得吗？他和范伟老师演的。就是有一个那个他们范伟老师是一个什么什么模特指导。然后让他们说你们走模特部行不行啊，刚开始对他们充满了各种质疑。后来就是都是农民的一个模特表演艺术队，用自己的风格表现出了一场特别完美的模特走秀。就是刚开始其中就是有那个大汉子，成群结队的汉子出来，就穿着他们大棉袄二棉裤，就我看一下这个朱立都给的词哈啊。大棉袄黑二棉裤，里面是羊皮外面裹着布，哪怕是零下40-50度，天塌咋冷咱也不打怵，开山劈岭砍大树，这就是咱出来劳动保护。哎嗨哎嗨哎嘿哟。 天哪，你可是已经失控了。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看的时候特别喜欢你，哎嗨哎嗨嘿哟，有一种过上了好日子的幸福感。 OK 那个这个笑看人生说，大家好，我是铁粉儿。然后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哇哦，开心。 我觉得你很牛哎，我觉得你的语音真的很快，像我就是嘴笨，我就说不了那么快。 你说那个吗？大棉袄黑二棉裤是吗？你真的没有看过吗？那个就是还有后头是什么火辣辣的心呐、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 哦，就是这个是吗？ 对呀、就是那种蒙太奇式的一个组合出场，然后来那个表演一段，比如说这个是汉子大棉袄二棉裤嘛，然后后面好像是什么一群女孩出来采摘瓜果，对，然后其中就有一些词，比如说什么什么摘黄瓜摘红薯什么的，我不记得词了，你们要是给我发出来我就会念。我就是一个记性不好的主持人。 OK， 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的冬天是什么样，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你的冬天是什么样子啊。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一些就是在冬天做起来会特别酷的事情。 好嘞， 最好是在冬天做的事情。那第一件是什么呢？我来说吧，吃火锅。 这个酷吗？这个是幸福吧。就是在冬天大家最喜欢做的事情排行榜好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 啊。或者是冬天做着最爽的事。 现在真的是好爱排行榜， 对不对？ OK， 那现在你就说 最爽的冬天， 那就说出你在冬天就是做起来最幸福、你最喜欢做的事情的 top five 好不好？ 咱们先来一个一个聊嘛。你刚才不是说吃火锅吗？真的觉得冬天吃火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 我昨天不是回北大吗？ 嗯， 然后回到北大之后，其实那天还是有点冷的，而且早上因为咱们俩直播，然后咱俩还聊了会儿天儿。我在回北大，然后拍照，拍完照之后大概可能是12点多1点的样子，然后我就还没有吃饭，我就整个状态都很冷，我就去学校附近找那个学校附近以前自己常吃的小餐馆。 嗯， 我发现校园周边的餐馆的稳定度真的很高，因为它永远不会倒， 对 对吧？ 嗯， 就是那个铁打的餐馆，流水的学生，不管怎么样，那家餐馆只要口味过得去哈，然后那个卫生环境好，它一般还真就是能够一直常年屹立在那里。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以前这个小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跟室友经常去吃的一家火锅。 嗯， 我一个人吃的。然后我还问他们，我说你们还是几年之前的那家吗？他说是，从来没变过。 嗯， 只不过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嗯， 比如说以前呢还是要通过菜单的方式。 Okay， 我说菜单呢，他就指着排上那个二维码说我们现在都是二维码点菜。我觉得哎，还是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变化。 对， 而且就是特别特别的朴实，因为当时我一个人吃火锅，所以我点了一份肉啊，一份菜啊，什么一份豆制品啊，然后我还点了一个鸡蛋。那个鸡蛋呢，我有点就是吃不下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个鸡蛋我从来没有动过，你们端上来就放在这儿。 嗯， 然后我也不用你退，你就端走吧，然后不要浪费就好了。 嗯， 啊，然后他说好的，然后过了一分钟他又上来了，然后又给了我2块钱，说这是退你的鸡蛋钱。 哇， 就觉得很 暖，好温 暖 啊。 啊，不管是可能是有旧时回忆的一家火锅餐厅，还是就是因为纯粹的在冬天，在寒风吹到你的时候吃了一顿热腾腾的火锅，都是冬天里特别美好的回忆， 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回忆啊。 嗯！ 而且就在冬天的时候，其实只要待在室内做一些闲暇的事情 啊， 就很舒服。 嗯 嗯。就比如说就是在暖气的这个有暖气的屋子里面不工作， 嗯， 在冬天就是一件特别酷的。 我是这样想的哈。 嗯， 就是不工作是重点。对不对？ 就 在哪儿待着可能都还行， 感觉好像在秋天在春天不工作都是一回事，是这个意思吗？ 朱古力豆说，水水你嘴不笨，东北话呢是珊珊的母语。东北话什么时候是我的母语了？ 珊珊是山东人对不对？ 对，他知道，他开玩笑的。 嗯， 他的意思是让你擅长这个，把刚才那段translate into English 就好了。 OK， I can't。 他不能，水水说了那段不太好翻译这样。 哎，我现在就找到了就红高粱模特队的这个台词，你知道吗？ 啊，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发不上去，你要不要看着读啊？ 为什么还要读啊？你上瘾是不是？你回家把这个小品看一遍好不好？ 因为我想就是你把就是红辣火辣辣的这段就是完整的演绎。 我跟你讲，我下载了一首歌曲。 你可以把这个火辣辣的心，火辣辣的情的这段就完整的演绎一下。 这个很好演绎啊。 嗯， 大家都知道啊。 来吧。 火辣辣的心呐，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火辣辣的小样招人疼，火辣辣的表演全都是劳动，火辣辣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我得去造型。哎嘿哎嘿哎呦，怎么了？有没有唤起一些你童年的回忆？ 有，珊珊是棒的， 是不是看过这个小品？ 是棒的，是棒的，是棒的， 节奏感是不是还不错？ 有。 那，接下来半个小时交给你，我有点累，真的，大脑有点缺氧。什么火辣辣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对。 冬天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适合待在室内， 嗯， 多过室外的一个季节。 嗯， 这就是为什么喝酒的人其实会更喜欢夏天。 是的， 因为夏天喝酒就整个的那个方便程度会更加好一点。 嗯， 对不对？ 嗯，对的。嗯， 然后冬天一般喝酒的话，我们一般喝什么酒呢？ 冬天喝黄酒白酒比较多吧。 嗯， 而且其实 我觉得冬天喝那种稍温的黄酒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哎，对， 而且如果是那天晚上你还不用就是回家， 嗯， 就比如说去一个朋友家聚会，然后大家就说啊，今天晚上就造在你家了。 是的。 嗯，然后就是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 那个我让他说什么情况，刚到公司一打开就是火辣辣。嗯，说到大棉袄和二棉裤的事情延伸过来的。 嗯， 哈。 嗯， 然后其实刚才水水你说喝点小酒的事情，我前两天因为碰到了一件小事，我也觉得很温暖，超级温暖。我觉得北京大爷很可爱。嗯，不知道大家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北京大爷其实很热情， 你看啊，那天呢， 哎，你干嘛呢你？干嘛呢？ 干嘛呢？往里走走是吧？什么那是？往里走走，听起来那是千里江山图的安保。是这样，有一天呢，我跟一个朋友，其实就是基于那点事儿，田埂，我们俩约了吃饭，然后在一个 私会了， 然后就私下好朋友嘛，会经常一起吃饭。他就是本来就是好朋友，然后他当时是随便临时约的，所以用大众点评网站随手搜了一个餐厅，一个日式的小居酒屋。然后可是我们没有发现那个居酒屋在一个小区里面，就很难很难找。 Okay, 你知道北京很多老小区的餐厅很难找，对吧？然后呢，然后他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说打了电话说位置不太好找，但是咱们就别再费劲重新找餐厅了，就这家吧。我说好的。一般情况下呢，我会这个通常去这种小区里面的餐厅，我会首先第一点比较聪明，我绝对不把车停在里面，我会直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找一个最近的入口走进去。可是为了防止我找不到，我就下了车之后就问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是在一个保安，他是刚好站在就是公交车集散地一个场地的那个保安，就会有公交车进去，可能是终点站或者起点站就下来了这种。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想问家餐厅，这家餐厅叫什么什么什么，是一家日本餐厅，然后在小区几号楼那儿，您知道吗？然后保安就是一头雾水，满脸写着我不知道啊。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大爷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然后他就听到我问话了，他说问什么呀姑娘，特别热心，他主动问了我，我说我要找一家餐厅叫什么什么，又跟他描述了一遍。他说他想了一下，他说哦，那是一家很小的餐厅啊，他说的确不太好找，你跟着我走吧。我就跟着大爷走了。然后他就路上就问我说，哎呀，你们年轻人怎么都喜欢吃日本菜呢？我说我觉得还行，偶尔吃一下。然后他说日本菜哪儿好吃啊？我说我有的这个什么这个鱼啊，然后寿司挺好吃，关键是我觉得日本酒也挺好喝的。 关键还聊上了是吧， 就已经很远你知道吗，那小区里面就是特别曲折那个路线。然后大爷说哎呦，你还喝日本酒呢？我说我喝一点。他说日本酒好喝吗？我说还行。然后他说你们年轻人还喝酒，真有意思。然后呢，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大爷，这个到底多久能到啊？这个还真挺不好找的。他说的确不好找，在壕里头，我要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区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今天心情好，所以呢我打算把你送到门口。我说您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呀？他说喝了二两酒。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夏天和冬天喝酒的那个区别在于，夏天的时候适合喝啤酒，这是真的，它简单，然后它豪爽，你在户外，然后你可以和朋友碰杯，然后甚至大声的嚷嚷。但是冬天的时候适合围炉小聚。 没错，而且冬天喝酒的时候 二两就够。 冬天喝酒你会觉得说在室内有一种就外边很冷，然后里边就是喝着暖心的感觉。 对的，就从心里散发出那种暖意，好像就是手指尖儿脚趾尖儿都感觉到暖和了。 就是用一颗用一双跳舞的手。 什么用一双跳舞的手？ 一颗爱音乐的心。然后给你斟上这样一杯酒是吗？OK, 朱古力道说弱弱的问一句，这段火辣辣的劲儿是忘了吃药还是吃了药啊？ 可能是电梯后遗症吧。 朱古力道也表示他不服老奶奶，只服珊珊。 那好的，回头我当面给你表演一遍红高粱模特队。 我还有什么冬天做起来很酷的事儿？ 很酷的事或者很爽的事情吗？我觉得冬天泡温泉也挺好的。是吧，就首先泡温泉也是让你变暖和的一种方式。可能冬天对于大家来说最难过的就是冷吧，就还是温度的问题，所以说泡温泉还挺开心的。 你身边有没有突然多出一群就是 特别爱泡温泉的人， 特别爱滑雪的人？ Of course, 对不对？ 突然多出， 就是这样一群人，就是一下子就是迈入了我的视野。 是的，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稍微有钱的那群人就开始晒自己，哎呀呀，我又在瑞士滑雪了， 哎呀， 然后我又在加拿大滑雪了，然后怎么？然后稍微的可能近一点的就是，哎呀，我在这个 南山啊， 比如说在那个对，在就是那个日本的长野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就比如说方便一点的说，哎，我在河北啊，然后等等等等，好像滑雪，因为好像据说初雪是在12月份。 是的。对，但是我觉得还是 要提醒大家，就是滑雪这种运动还是要注意安全。 嗯， 因为很多国外的朋友为什么会特别爱滑雪，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滑雪的， 嗯， 所以他们滑雪是一项技能，他们才会全家出行，可能去一个地方滑雪，然后挑战的难度也会比较高。 嗯， 然后我真的建议，如果是不太会滑雪的朋友，或者没有滑雪的朋友，或者知道自己可能平衡能力不太好，然后还是要进行一些训练，然后不要刚开始就上比较有难度的跑道。 就初级道嘛，现在 对，嗯，对，但是真的有可能会，我在滑雪场碰到的最惨的就是我没有被撞到哈，但是有的人是不太会刹车的，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往下滑是可以的， 就是我呀。 对，但是撞到别人，别人会很危险。 对呀，啊哦，你怎么办呢？我自己很危险，好吗？ 你自己危险是因为你滑了呀，别人招谁惹谁了，对不对？就是很多初学者是，你其实很多教练在跟你讲的时候，他会让你先学会刹车， 对， 嗯，然后不管怎么样，你先停下来或者往后摔一下。 刹车是先那八 字吗？对，那八字。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控制不下了，你就往后摔一下，其实摔下就停下了， 对， 摔屁股根本就不会疼的。 对，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不太敢往后摔， 嗯， 就这是把自己放到地上，然后交给一些就是重力的， 嗯， 一些自己控制不住的因素的一种行为方式嘛。所以很多人就会，你看在滑雪场就会有很多从那顶上，然后说哎呀，然后一路尖叫冲到下面，然后真的有被撞到的， 绊倒四五个人的那种。 对呀，啊，就其实被撞的那个人很倒霉，我觉得有可能会很痛， 嗯， 关键时候可能会危险。 对 啊，所以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的问题哈。但是滑雪真的还挺开心的。 这是福字是这个意思，是这么读吗？嗯，他说珊珊刚刚那个故事是九姑娘遇到九大爷，磁场效应，嗯，还挺准的。Verona 说冬天凿冰游泳应该会很爽。 嗯 嗯，我没有游过冬泳，哎， 我也没有，不敢。 我就很少会在河里然后湖里游泳。 嗯 嗯，你知道就是我这个就是十一假期回去的时候差不多是秋天了嘛， 嗯， 然后我就去到了一个湿地公园， 嗯， 然后那个湿地公园我就看到有三个人在那个湿地公园的河里游泳， 嗯， 然后我在想说天哪，我在想说这个湿地公园太人性化了吧， 嗯， 就是可以在这儿游泳， 嗯， 然后我就盘算着就是马上明天就会来这边游泳， 嗯， 因为那个看起来就是那个水超级清， 嗯， 然后就是周围景色非常漂亮， 嗯， 然后我在转角就看到了一个 禁止游泳，是不是啊？ 哦，你看到我发那张照片了吗？就是禁止游泳的牌子，哦，然后旁边是一个人在游泳。 嗯，我因为放禁止游泳的牌子很正常，因为像公园类的不会有救生员嘛。 嗯， 哦，就是还是会很怕这个出现一些意外状况，毕竟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嗯 ，OK， 笑看人生说水水的小名竟然叫六六，那珊珊的小名叫什么呢？ 叫三三。 哦，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了，珊珊听起来就是小名嘛。你知道我小名叫珊珊，大名叫吴珊珊。 好无聊的人生， 就很无聊。但是我觉得，既然你是六六的话，我可以配合你叫三三，我觉得也挺好的。其实很多朋友叫我三三吧， 嗯， 就是我叫吴珊珊，所以 很多人 会 叫 我 三 三 三哦， 有啊， 哦，我身边真的好多珊珊叫三三， 是吧？ 然后最近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刚养了一只狗，嗯，一起名叫三三， 嗯。而且三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就是三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很有寓意的数字吧， 嗯， 对吧？三生万物嘛，嗯，包括我有一个很关系很好的老师，就是邓飞老师， 嗯， 做免费午餐的那个媒体转型的公益人， 嗯， 他的女儿就叫三三， 嗯 啊，所以是一个很有趣的。我一度想改艺名当叫三三， 嗯， 但是觉得还是珊珊翘舌比较好发音， 对，可能是，而且你要和搭配的话，哦，三三水水比较绕口。 山山水水比较好，对不对？ 对啊， 三三和六六。 嗯，伟强哥送给我们两个掌声，感谢伟强哥啊！这里是微微一笑， 谢谢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就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有没有朋友和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嗯，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就是在冬天我们干什么样的事儿会很酷？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比如说有泡温泉，然后有滑雪， 嗯， 然后有吃火锅，然后在冬天，在你的家乡，大家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 在我的家乡吗？ 嗯， 你稍等哈，我在看那个大家的这个留言。 嗯， 我刚才在电梯的事情不是我发了朋友圈吗， 嗯， 说我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然后就有朋友到微信公众账号给我留言说我是阿黑，你没事儿吧珊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出来了啊，我就出来了， 嗯， 哦，然后比如说这个老汪汪鹏程其实就是朱古力豆， 嗯， 他说你们俩放歌的时候珊珊手舞足蹈绘声绘色的在描述勇斗电梯还是在划拳玩两只小蜜蜂呢？ 没有，我们俩可能就是在聊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或者说我们俩在唱歌，有可能， 有可能 啊，有些嗨曲我们会跟着唱一下。大家如果不介意的话，没有，我们开麦，大家可能会介意吧。还有 Little Devil， 哎呦，小恶魔说深圳的天气从30度加到27度，哎呦，冬天要来了，过分了啊！ 但是我一点都不羡慕，好吗？ 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四季分明的城市的人， 感受季节的变化。 对，然后我在广州不是生活过一年吗？ 嗯， 在广州生活的那一年，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树叶掉， 嗯， 没有树叶变色， 嗯， 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嗯， 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my mascara.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yeah.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But between the drinks and the sadder things, holds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Feel like you are falling down. 是会觉得自己还在 下降， 然后我会带你回家。 嗯， 就在今晚。 嗯， 听起来就很像冬天里听着很温暖的歌哟。 是的，然后刚才那个你觉得你自己一直在下降那种感觉，我觉得会给人很多的那个场景的想象空间。 Keep on falling in. 好，转身为你而来，好吗？我为你冲下来。要不要做一个跟冬天相关的 ending 啊？ 你不是说 falling 吗？我觉得这个笑看人生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我的小名叫六六，然后想就珊珊叫三三， 哦， 这样的话加起来就是3+6=9，所以说是99。 好的， 哇，你的数学好棒。 嗯，好嘞，关注我们俩活到99。 OK，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冬天的主题，其实北京的冬天快要来了。 不知道南方的同学们的冬天是什么样子。 哎，是的，如果是四个季节排下序，你最喜欢的顺序的话，冬天可以排在第几位呢？也可以问一下大家哈，亲爱的朋友们，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当中，冬天可以算到你最喜欢的排行榜的第几位呢？ 四个排行的话，一二三四，我最喜欢秋天。然后是夏天。然后是 给冬天一个面子，好吧，给他一个面子。 冬天 现在是冬天，对不对？哎，就跟一个女明星站在你面前说，请问你最喜欢的女明星是谁？你说了三个竞标选手，都到第三位了，还没有说到她。 第三名冬天， 认真的吗？第三 名，第四名春天了，春天来了就再说吧。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春天在门口看着你呢。 冬天第三， 好，也不知道大家是几号。 你不要逃得了这个话题，你的前四名的排名。 我的前四名的排名哈，我想想哈，我最喜欢的是冬天。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懂事儿吧。 好，那接下来重点来了嘛，就看你接下来这三个的排序。 春天、夏天、秋天，按来的顺序排。好解释。 每到一个季节都又换一个，是吗？ 好解释。 换一下就可以 了啊。要热爱生活的每一天。 OK，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冬天有着愉快的感受。珊珊给大家送一点点冬天的祝福，好不好？ 希望大家冬天呢都不会这个，我知道了，冬天最重要的祝福就是希望大家今年这个冬天不要长胖。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在明天早上会继续陪伴大家。最后一首歌放一首特别特别特别暖心的 I'm yours， 我是你的， 拜拜。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in touch.